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扬威。聚焦强化停车治理，构建和谐规范出行秩序。首先呢，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谢正光，欢迎您，谢主任。 主持人好。 那么同时啊，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政协委员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之谦，欢迎您，张委员。 主持人好。 张委员，您关注的提案内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今年两会上主要是关注的咱们这个居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 啊，居住区的停车难问题。 对。 那另外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呢是纳木拉，也欢迎您，纳委员。 主持人好。 您的提案关注的又是哪方面的内容？ 我的提案关注的是路侧停车收费管理问题。 嗯，一会儿我们也共同来聚焦哈。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两位网络大 V 代表，他们是杨文战律师和作家苏琴。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四位现场观摩的市民代表和两位模拟政协的学生代表，也同样欢迎你们，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聚焦强化停车治理，构建和谐规范出行秩序。其实说到了停车问题，这真的是一项民生问题啊，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不光是涉及到了开车的人群，也同样涉及到了每一个人的出行环境。所以其实啊，大家都希望停车可以更为的方便和规范一些。但是也有市民反映说了，说的确是存在着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那说到这儿呢，我也首先想问问谢主任哈，您认为这个难它主要难在哪儿？为什么难？ 啊，的确呢，不少人啊都感受到了停车难。 嗯。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呢在关注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对。 那么应该说的话呢，停车难的原因啊是多方面的。首先呢，从这个需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嗯， 上世纪的这个增长的这个车的速度啊非常之快。那么1997年北京我市的机动车啊首次呢突破100万辆，那这100万辆呢是经历了几十年，但之后呢这个就进入到快速增长的这个时期。 对，保有量在不断的增加， 在不断增加。 对。 那么2003年， 嗯， 突破200万辆， 哦， 用6年时间， 6年、嗯， 对。那么之后的话呢，2007年突破300万辆， 哦， 对， 2009年， 2009年的话就突破了这个400万辆。那么特别是呢，这个2010年， 嗯， 一年就增长了79万辆，实际上这个79万辆一年就超过了香港的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总量， 哎呦，那已经相当快了， 非常之快。 嗯， 那么这样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在上世纪来说的话，是很难预测到的。 还真的是哈，所以其实呢，总的来说，这个停车难首先是由供需矛盾所导致的。 对对。 另外还有吗？ 哎，另外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从供给方面来 啊， 来看，一方面呢是上面讲到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变化预测比较难，另一方面呢也限于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分配给停车的土地资源是不够的。那么上世纪建设的这个小区停车位的配件指标啊是每户0.1个车位， 嗯， 到2004年才调整到三环以里是每户0.3个车位， 哦， 三环以外每户0.5个车位。那么直到呢2015年才把它调到呢全市平均啊每户1个车位， 哦，才达到1:1， 才这一个车位。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看出，上世纪建设的这些个小区啊这个停车位是远远不够的。 对，所以无论是从这个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说呀，都是造成停车难的原因之所在。 对，嗯。另外呢，还有从思想观念来看的话， 嗯， 这个要统一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和行动啊，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那么现在都它已经制动，那么说的就是呢，要想有良好的这个行车秩序， 嗯， 交通秩序，那就必须首先有良好的这个停车秩序。 嗯。 那么对此的话呢，别说过去了，就算是现在，恐怕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统一思想。那么对此的话呢，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的， 嗯， 但是呢，这还需要呢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和行动， 嗯， 需要呢从纵向、市、区、街道，甚至到小区，还需要呢从横向，从规划建设到管理一盘棋， 嗯， 那么这里面呢还特别呢需要广大市民啊共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来维护好这个良好的这个停车秩序。 对，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市区街道和小区了哈，也涉及到了每一位市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交通秩序有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且呢，我觉得刚才谢主任说到了一点哈，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停车问题的解决真的是需要全市一盘棋，只有我们大家共建共治，才能够共享良好的停车秩序。那我相信张委员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您的发现。 对呀，就是现在啊，有一些小区，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 嗯， 这个兴建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没有配备这个停车位，老百姓呢，这个没有停车位，就把它停在这个胡同里啊、人行道上啊、这个马路上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违规的停车的现象。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说的停车乱象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委员在基层调研的情况。 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之谦和网络大 V 律师杨文战来到位于丰台区魏家村南路的西府怡园小区，调研小区居住停车状况。据了解，西府怡园小区为卢沟桥乡郑长庄村回迁小区，2009年正式入住。当时小区配建了地上地下共计497个停车位，但小区常住居民达到了765户，约2800人，停车位十分紧缺。 咱们院里边那会儿停的呢也乱停乱放，咱们这个把消防通道全给堵了，楼底下全都是车，到处停的全是车， 挡车家庭便饭了都是。那要谁要出去说挡在里边了？必须得把前面电话必须得留下，必须得等人家下来。人万一要没在家的话，情况下那你还走不了， 没有就停啊，然后只能是放在门口。 嗯， 放门口呢，特别的乱。 嗯， 有横着的，有竖着的，怎么放的都有。弄不弄就碰着了，哎，一堵堵半堵堵挺长时间，最长时间堵了40多分钟。 对， 你出不去啊。 所以呢，这个综合治理很重要，不仅仅是小区内是吧？ 对， 包括周边的道路也一样。 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停车矛盾日益凸显。2019年，在属地多个部门的帮助下，小区物业将地面停车场改建成2层的立体停车场，新增了143个停车位。困扰多年的停车问题终于得到极大缓解。 咱们这车位都是固定车位，都有录入的车位，都是房号都登记了，符合这个条件的。哎，本村村民有房还是有户口都在这儿住的。 嗯， 哎，完了是没有车位的，解决头一辆车位。嗯，现在都是很规矩，很好了。你看咱们这路边上很少有停车的，甭管是消防通道啊，还是这个绿地上。 此外，2020年，属地相关部门在西府怡园小区周边道路开展道路停车改革，实施管理停车位561个，办理居住认证车辆540余辆。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周边居民停车难问题，也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首先是本地居民，然后他的户口啊、房产啊，还有他的车都在他的名下。然后呢，他在本市的其他区域没有办理过居住认证， 300块钱一个月，或者选择计时收费，是1块钱2小时。车位啊，还有高点视频的电子收费设备都已经安装上了。安装上之后呢，因为这个必须再有人员进行一个来回的巡视，将这些违停的车辆啊进行一个劝阻。 老旧小区的停车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这资源不足的问题，有的小区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的，比如咱们这个小区，还有一些更老的小区呢，可能自己的力量都不足了，可能还是需要政府去协调一下。 在保证留白增绿的前提下啊，能够提供一些这个 地下的停车场啊，来建造地下停车场，可以引进这个社会的资本啊，来做这个事情，还可以进行一些资源的共享。 通过张委员和杨律师的调研，我们也看到哈，通过改建立体车库、开展道路停车居住认证，西府怡园小区停车位紧缺的问题啊，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能够看得出来，咱们的管理部门在解决停车难问题上，真可谓是开动脑筋，频频出招。我相信张委员在实际的调研当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感触？ 对啊，我们在调研中啊，这个发现，咱们政府啊，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这个解决老百姓的停车难的问题。 对 啊，像刚才这样的小区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挖潜去增设这个停车的设施。那么想请问这个谢主任啊，咱们全市在这方面有什么成效？ 对，这个居住停车呢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按照呢小区配建车位为主，这个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道路这个停车位呢为辅，这样一个思路啊，来缓解呢居住停车难。那么今年来的话呢，各区呀、也都在想方设法增加小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正像刚才短片里所谈到的，通过集约利用土地，增建呢这个立体的停车设施，那么增加了呢约10万个车位。那么此外的话呢，还利用这个人防设施增加了停车的这个供给。那么近两年的话呢，每年啊大约是5000个车位。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在小区里挖潜增建这个停车设施啊，是并不是很容易，而且呢会越来越难。 对， 毕竟呢这个小区的这个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对对，所以其实啊，一方面是在小区内部去挖潜哈，尽可能的解决停车问题。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想，你说这个路外空间有没有可能去增建一些停车设施啊？ 啊，有的。 啊， 那么除了小区内部的这个挖潜的话呢，各个街道啊也在充分的利用啊小区周边的拆违腾退的这个土地资源啊，来建设呢这个停车设施。那么2019年以来的话呢，就累计啊增建了近5万个这个停车位。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市级呢也相应的出台了一些鼓励支持的这个政策。比如对挖潜新增的车位给予一次性的这个财政的奖励。那么对于呢立体停车设施的话呢，简化了这个建设审批及验收的这个程序。那么此外的话呢，从2015年啊这个开始，还放开了路外停车的这个收费的这个价格，由市场来定价，以刺激呢社会资本的这个投入。那么对于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停车设施，那么还可以的话呢，按照政府出地，这个市场出资的公司合作的这个模式来进行建设。 所以其实听您这么一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哈，政府部门真的是多措并举来解决停车难。张委员，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还是了解到啊，这个有的小区的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啊，开始了这个措施，这个共享有偿的这个停车服务，这样非常好，因为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停车难的问题，又使这个停车的资源充分的利用。那么也想问这个谢主任啊，咱们现在这个共享停车全市有什么效果？ 措施共享停车有什么效果？ 大家都知道，土地资源这个不可能无限制的去满足这个停车的需求。 对。 那么所以的话呢，把既有的停车资源如何更有效的利用起来，就显得格外的这个重要。因此呢，有偿措施共享啊，正是呢利用停车需求的时空分布规律来提高停车设施利用率，是缓解当前啊居住区停车难的一个快速有效的这个途径。那么我们去年啊一年呢共推动了330个停车场，共呢2.8万个共享停车位。那么今年呢，截止到目前的话呢，也已经这个推出了43处 共计呢7000余个呢这个共享停车位。比如密云区区委区政府啊，就率先呢在全市把34家区属机构、企事业单位的2000多个内部的这个停车位啊拿出来共享， 嗯， 啊，满足呢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嗯， 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啊。而且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政府管理部门啊，对于这个措施共享停车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在这儿谢主任，我也想再代表咱们的市民百姓多问一句哈，就是下一步这个措施共享停车还会怎么样开展？ 啊，那么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呢是由政府来推动， 嗯， 啊，一方面呢是政府带头，政府部门呢把自己的这个停车位啊拿出来这个共享， 哦，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是鼓励啊停车管理企业啊这个提供呢措施共享的这个车位。比如呢这个海淀区政府就规定停车管理企业啊向周边的居民提供这个措施共享的车位之后啊，就可以呢申请一定的这个补贴， 更有积极性了 啊这就是调动呢停车企业的这个积极性。 嗯，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加大这个宣传的这个力度，特别是呢通过智慧手段啊，让周边的居民啊能够及时的获取啊共享车位的这些信息。 嗯，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哈，这个措施共享停车呢可以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率，的确也是改善咱们这个居民停车问题的一个好的办法哈。那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挖潜资源呐，啊，包括像措施共享停车呀等等这些方面的办法，在解决这个居住区停车方面政府还有哪些措施呢？ 除了刚才所说的呢，我们还通过呢这个道路停车居住认证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呢居民区的这个停车难。此外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建设一个呢这个停车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汇集呢全市的停车位的大数据，以此呢为市民提供啊更好的这个信息服务，这下一步呢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对，我们也特别期待哈，当然也能够感受得到确实政府部门呢是从政策上管理上持续的发力，也是多措并举在缓解居住区的停车难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梳理一下。 近两年北京市区两节联动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一是开展有偿措施共享停车，培育居住停车新方式。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规定了推进单位或个人开展停车泊位有偿共享，公共建筑设施应当将机动车停车设施向社会开放并实施有偿使用。2019年11月，北京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停车设施有偿措施共享的指导意见。2020年，市政府将试点开展公共建筑停车设施有偿措施共享工作列入市政府实事和2020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各区政府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辖区共享停车工作，全年共推动了330个停车场提供2.8万个共享停车位。今年市政府再次将停车设施有偿措施共享任务纳入市政府实事，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和机动车停车工作要点中也对措施共享停车任务予以落实。截至目前，全市新增43处7000余个共享停车位。二是停车资源挖潜增建停车设施，各区利用闲置拆违等土地资源建设临时停车设施，利用地下人防工程设置停车设施。今年上半年，东城、海淀和石景山区建设了2016个停车位。三是建设资源管理平台，提供停车信息服务。目前市区两级正在建设停车资源管理平台，汇集道路停车、路外公共停车场动静态信息，目前已收录超过80余万个车位，利用信息数据提供信息服务，达到停车人与停车设施资源信息对称，来有效盘活存量停车资源，引导停车人停车，提升既有停车设施的利用率。四是开展道路停车居住认证临时补充居住停车，已经出台的关于道路居住停车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了居住停车的解决路径，先居住区内，其次居住区外有偿措施共享或挖潜建设，再次使用道路停车位补充， 通过认证的方式，使本地居民以道路居住停车价格使用道路停车位。具体认证工作是各区按照因地制宜、动态管理、居民参与、公开透明的原则，组织街道社区在调查统计居住停车需求基础上，制定道路停车居住认证实施细则，并组织开展。道路居住停车价格由各区在不高于道路停车夜间收费标准下自行确定。目前全市各区共认证符合条件的车辆6.97万辆。北京台报道。 看了这样的一个短片以后啊，我们就了解到了应对停车难问题，政府是在积极作为的。而且确实现在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包括停车秩序的变化，都有政府部门的积极努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说呀，这个良好的停车秩序呢，还是需要广大车主来共同维护，我们要自觉做到文明停车。我相信张委员在调研当中也应该有类似的感受，是吧？ 对呀。其实据我了解啊，除了这个居住区啊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啊，除了刚才谈到的一些历史原因，停车位少的问题，也有这个我们停车人啊这个意识的问题。 对 啊，这里也存在这些问题。很多人呢都希望停的这个又近又低价啊，又 最好免费， 对，最好不交钱，尤其是晚上啊，那个大家那个很多老百姓就把车停到这个胡同里啊，这个人行道上就形成了一个违停。再有一个呢，这个咱们的执法力度啊，这个尤其是在晚间相对较弱啊，所以呢，给大家这个造成一个侥幸心理啊，觉得这个停一停没有事，不碍谁啊， 也抓不着我。 对，所以呢，我们也要这个引导啊，跟倡导。市民们不要这个违章停车啊，也要加强这些的监管与检查力度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对，就是一方面呢要积极的倡导文明停车，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加强严格的监管。谢主任，您赞同吗？ 我非常赞同张委员的这个说法，同时呢也希望呢这个广大市民啊树立呢这个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这样一个停车的这个理念，规范自己的这个停车行为，共同维护好呢良好的这个停车秩序。 确实是哈，所以这个好的停车秩序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那刚才啊，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杨文战律师呢是和张委员一起到实地进行了调研，同时也了解到了这个很多停车难的问题的相关情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问一问杨律师吧，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这次跟着张委员咱们一起去做了个调研，最大的感触是由于这个历史规划的原因，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确实不是说一朝一夕很简单就能解决的，而且也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独立就有能力解决的，确实是需要像交通委、街道、社区等各个部门联动一起来给咱们老百姓想办法，而且呢还需要老百姓来配合。你像这个乱停车、杂物占车位等等这些问题的这个治理，就需要咱们广大市民的配合和支持才能解决，所以应该是全社会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想办法，才有望更快地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您觉得呢，谢主任？ 没错，的确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那么治理停车需要坚定的信心，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那么近几年的话呢，这个各区啊、各街道结合各自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了精细化的这个管理，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比如像东城的南锣鼓巷地区，它既是呢这个历史文化的保护区，又是呢旅游网红的打卡地，当然呢也是街坊们的这个居住区。那么这个地方的面积很小，停车的矛盾呢也非常突出，也因此的话呢违停的现象也非常严重。那么对此的话呢，当地街道非常重视，那么采取了那么几项很重要的这个措施。首先呢是开展了停车需求的这个调查，彻底摸清了白天停车的现状，以及呢夜间本地居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措施呢，就是根据需求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啊，增建了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在满足旅游停车的这个同时呢，为本地的居民啊来提供这个游场、措施、共享服务。 并且呢把胡同内的不符合规定的一些停车位也给予了取消，那么这样胡同内的这个秩序就好了，对吧？ 对。 那么它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呢他们召开胡同的居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呢这个自管委员会。那么这个自管委员会呢还发动了大家呢签订了一个呢居民的公约，那么通过呢制作通行证，设定了差异化的这个收费标准，同时呢还设置了禁停的区域等等的这些措施吧，有效的规范了区域内啊29条胡同的这个停车秩序。那么经过治理呢，南锣鼓巷地区啊实现了7条胡同不停车，那么其他胡同的停车呢非常有秩序，那么环境呢得到了有效的这个改善。 所以其实刚才啊谢主任一提到这个南锣鼓巷，我看到两位委员也是在频频的点头，都去过吧？ 去过， 去过 啊，都去过， 非常好。 现在的环境真的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哈，因为我也是近期到过南锣鼓巷，当然原来呢在我上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去哈，但是原来就觉得确实哈，无论是停车也好还是整个的秩序也好都是相对混乱一些，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再去哎跟原来大不一样了。 对， 你看一方面是刚才谢主任提到的通过居民自治啊，然后帮助他们疏解这个停车难题，让居民的满意度大大的提升了， 是， 但是同时我觉得作为咱们游客来说的话好像体验感也更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委员也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是的是的， 对啊， 现在那个地方确实看着就是特别的规整了，特别的有序， 哎特别的规范，而且我觉得到那里心情也不一样了。 是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 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聚焦强化停车治理，构建和谐规范出行秩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扬威。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谢正光，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之谦。那另外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呢是纳木拉，也欢迎您，纳委员。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两位网络大 V 代表，他们是杨文战律师和作家苏琴。我记得好像杨律师就住在南锣鼓巷附近，是吧？ 对，我住的离这个南锣鼓巷特别近。 您什么感受？ 所以就是说，我其实对胡同里边这个难停车、乱停车也一直是深有感触，或者说深受其害。像南锣鼓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啊，在满足这个居民停车需要的前提下，还能有7条胡同咱们现在不停车啊，让这个外来的游客得到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也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这个文物古迹。我觉得这个真的确实是特别不容易，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来推广和学习这种经验。 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哈，值得我们未来进行更广泛的推广。而且呢，通过刚才谢主任说的南锣鼓巷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可以总结出来6个字，也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共建、共治、共享。 对， 你看这样一来呢，可以说是不仅疏解了停车难的问题，而且更疏解了停车人的心情，何乐而不为呢？那刚才啊，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居住区的停车问题，这也是张委员在提案当中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哈。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实路侧停车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刚才纳委员也提到了，今年您的提案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路侧停车的问题。 是的， 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 原因之一呢，也是因为我呢也是一位学校的校长 啊。 那么在这个调研的工作当中呢，我发现很多学校的门口啊，尤其是这个上下学的这个高峰，另外呢就是它的路侧停车啊，离学生非常的近。 对， 那么就是出于对学生的安全的一个考虑，那么我就提出了进一步规范路侧停车的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非常的好，而且呢安全也是大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纳委员在基层调研的情况。 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政协委员纳木拉和网络大 V 作家苏琴来到位于西城区的南新华街，针对路侧停车状况进行现场调研。据了解，南新华街全长1.2公里，北起和平门地铁，南至虎坊桥地铁。在道路停车改革前，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将道路停车资源交由停车企业经营，停车企业先向停车人收取停车费，再向政府缴纳道路资源占用费。这种管理模式导致政府的道路资源占用费收缴率低，停车经营权层层转包，管理混乱等问题 比较乱。然后呢停车呢也确实很难，可能它就是会横过来停然后包括什么人占车位啊，或者是物东西啊占这个车位啊。 西城区自2019年1月1日起率先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并实现路侧电子收费。南新华街共设有45个泊位，停车改革后，凡在电子泊位停放车辆的停车人直接将道路停车费缴纳给政府，纳入非税收入管理，省去了中间环节，阻塞了收费环节中的漏洞，收费变得更加透明。 第一个小时收费10元，第二个小时开始呢是收费15。那收费啊，统一有一个平台叫做北京交通 APP。 这条街呢是很长的，但是呢我注意到呢，就是说咱们的车位啊并不是画得很满。 对，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考虑啊？ 对，因为这是按照咱们国标的一个标准嘛，画车位就是，比如说公交站是要避开的 啊， 学校的门前是要避开的，包括这种路口周边也是要避开的，所以就造成了这条路虽然很长，但是车位可能是断断续续的。 自停车改革至今，西城区陆续开展了3期电子收费改革建设工作，其中1期、2期全部由高位视频设备代替了人工手持 POS 机。1期涉及69条道路，5581个泊位； 二期涉及55条道路，2600个泊位。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第三期，主要是面向支路及其以下等级，涉及54条道路，1500余个车位。那现在正式上线的呢，有6条道路，181个泊位，全部采用咱们新的这种技术路线，就是移动巡检视频车来进行收费。 是不是可以提前预约一个9点到10点的这个停车位？我觉得如果以后能有把这个东西直接在 APP 上这个实行和实现的话，是不是对大家这个出行停车会有更有效的帮助啊？ 我也了解到，就是像这一代的居民呢，确实还是做不到，就是说每家都能停车的。所以呢，我想在接下来的调研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还去关心一下我们这些住在平房里的啊，住在比较繁华的老区的胡同里的这些这个老百姓们，他们的停车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哎呀，特别感谢二位的调研哈，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而且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刚才咱们苏作家提到了一点哈，说以后能不能预约停车。哎，我相信随着这个电子收费的普及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啊，预约停车不是一个梦想。而且呢，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了解到了，就是目前的西城区正在进行第三期的电子收费改革建设工作。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请谢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市的情况。 好的，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决策部署啊，我们来抓住规划实化、电子收费、严格执法这么三个关键的环节啊，从2019年开始推进了全市的道路停车这个改革。那么截至目前的话呢，全市呢应该说已经有900多条道路啊，实化了8万多个停车位。累计呢，服务1.5亿车次。那么共服务这个车辆的话呢，达到了775万辆啊，这么一个数字。 已经非常可观了。 那么这项改革的话呢，计划于今年年底啊，实现了这个道路停车改革全覆盖。那么届时的话呢，全市道路停车位的所有的停车位啊，均实现了电子收费和规范管理，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啊。 我刚才抓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刚才谢主任说的，说到今年年底这个电子收费就要全市普及了，我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规范停车也好，或者说是缓解停车难问题也好，都是一个利好。那刚才呢，纳委员也提到了哈，在提案当中呢，关注到了这个电子收费的问题。那么你在调研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说到这个电子收费啊，我跟很多身边的这个有车的朋友们哈，还有很多人了解到，就是自从我们的这个路侧停车改革之后呢，电子支付就方便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杜绝黑收费、乱收费、溢价等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政策。 确实，其实你说到了这个电子收费哈，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都用过哈。我经常停完车以后啊，基本上第二天或者是2天以后啊，就会收到一条短信提示，告诉你说，哎，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停了车，需要缴费了。特别的贴心，一是不会忘，第二呢也节省了当时进行停车缴费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效率大大的提升了。您是不是也用过 这 APP 啊？我经常用，尤其是在这个室内啊，特别方便 啊， 特别顺畅。 短信提醒， 对，然后我有一次是连着3次给我发短信，然后直接就在这个 APP 上交了，就很方便。 您是连着3次都忘了交费了吗？ 他在随时走啊，没人管。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把3次交费的时间节省为1次了， 对， 这提升效率了，这多方便啊，是不是谢主任？ 对对，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吧。 是，这个电子收费呢，的确是我们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主要是依托呢市级道路停车的这个电子收费的平台和北京交通 APP 啊，来实现这个收费。同时的话呢，还实现了呢这个收费性质啊，也从了过去的经营性收费到这个政府啊非税收入的这样一个改变。那么也的确呢，改革之后的话呢，基本杜绝了乱收费啊、黑收费这样的这个现象。 哎呀，我觉得对于广大的停车人来说，对市民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个利好。因为我们看到哈，现在停车收费也好，还是停车治理也好，真的是越来越智能化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目前道路停车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 北京市道路停车收费标准是2011年起执行的分区域差别化收费标准，早七点至晚七点，三环内及 CBD、 燕莎、中关村和翠微区域是一类地区标准，首小时10元，首小时后每小时15元。三环至五环是二类地区标准，首小时6元，首小时后每小时9元。五环外是三类地区标准，首小时2元，首小时后每小时3元，以15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晚七点至次日早七点的夜间，全市统一收费标准为每2小时1元。各区可实行居住停车认证机制，认证车辆由区级自行确定收费标准，只要不高于夜间标准即可。此外，为方便停车人缴费，系统支持线上线下多种支付方式，其中线上可通过北京交通 APP、 使用微信、支付宝、一网通、云闪付等支付方式，还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城市服务、北京交通微信公众号、 ETC 等方式缴纳停车费。而线下实现了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全部990个网点现金缴费服务，合作银行还在不断增加。 哎呀，看了这个短片以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缴费越来越方便了哈，而且呢，收费标准也很透明。我觉得这下咱们的车主朋友们，包括市民朋友们都可以安心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想继续问一问谢主任哈，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电子收费，道路停车改革还有哪些措施？ 那么道路停车改革呢，还包括呢停车位的规划师化，以及呢这个严格执法这两个方面。那么在停车位的规划师化方面的话呢，我们制定了一揽子的这个措施，因地制宜啊，来规范车位的师化，明确了师化的条件和车位的这个样式，比如内嵌式和路侧式，还有呢全时停车和分时停车等等。 哦，这很细致。 很细致，对。那么在严格执法方面呢，主要是通过科技的手段来支撑啊，加大对违法违停执法的这个力度。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用来这个收费的高位这个视频设备啊，实际上同时它还赋予了违停执法取证的这样一个功能。 哎，还真是。 与此同时的话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停车管理员啊，这个随手拍来举报这个违停的这个线索，以此呢进一步来规范这个道路停车的这个秩序。 嗯，所以其实我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12个字哈。您看是不是就是规划师化、电子收费，还有严格执法？ 对对对，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让停车秩序变得更加的有序哈。那说到了这个停车问题，我们的市民代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问题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来到现场的市民代表，来，哪一位想要跟我们交流？请您。 哎，谢主任你好。近几年呢，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停车问题，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不太明白。最近我发现这个路边这个停车位有的被取消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此一来，是不是增大了这个停车的压力呢？谢谢。 对，有这样的情况。那首先谢谢你的提问啊。在改革过程当中的话呢，的确啊，我们对不符合规范的这个停车位啊，坚决取消。这主要呢还是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这个考虑。比如说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大门的2侧50米，以及呢这个公交车站台车站的2侧的这个30米，这个呢都是不能够设置车位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各种工作的井盖也需要呢避让。另外呢，还有更多的车位被取消的原因呢，是为了这个确保自行车的路权。 所以其实就是要做好这个资源的分配和平衡，是吧？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道路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既要满足停车的需求，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保障像刚才谢主任提到的这个慢行交通的路权。当然最为重要的呢，还是要考虑到安全因 素，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特别考验咱们政府部门的智慧哈，真的是要做到统筹兼顾，是不是那委员？ 是的，我觉得呢，我们也是应该借此机会呢，给大家呢倡议一下，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呢，能够站在其他出行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换位思考一下。那毕竟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嘛。 哎，这个说得好。 是，然后我们的苏老师呢，他是网络大 V， 他的这个粉丝有5000多万的微博粉丝，苏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特别赞同啊，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追求高节奏、高效率的这种生活方式，但后来我就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很多我们认为是最快的出行方式，反而到最后是最慢的。有的时候慢反而是快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到了这个街道上都在抢道路、抢时间、抢停车位，那将来弄成一团糟，耽误的是大家所有人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出行者呢，都是城市交通的一个分子，我们首先要规范自己，树立这种规范的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能够一路畅通。 哎呦，说得太好了，特别感谢苏老师哈，真的就是遵守规则才能够一路畅通。而且刚才那委员也说了，苏老师有5000多万的粉丝哈，也在网络上多多为我们呼吁和倡议，好不好？谢谢啊，特别感谢您。当然真的是这样，就是慢行交通路权得到了保障，才能更好地构建成一个完善的慢行系统。那么说到了这个慢行系统呢，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还有两位模拟政协的学生代表，想要跟谢主任交流一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同学，哪一位同学？好，请您。 嗯，谢主任您好，我是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学生。刚才您提到了慢行交通，其实我们学生而言呢，骑行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出行方式。我知道前两年在上地那边建成了自行车专用道，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种形式是否会在全市继续进行推广？ 好，首先谢谢你的这个提问。刚才谈到的这个自行车专用路呢，是我们为了改善上地和这个回龙观之间的这个通勤而建设的一条专门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 嗯， 就是今后还会不会拓展？ 嗯，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呢会同呢昌平区、海淀区啊积极推进呢这条自行车专用路的东拓南展工程。 哦， 那么去年的七月份的话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条路的系年工程，已经拓展到了永丰路。那么下一步的话呢，还将东拓至天通苑地区，预计呢明年底啊能够完工。 嗯， 那么之后的话还会呢南展道呢延伸到了西直门地区。 哦， 哎，那么后年的话呢，先完成啊后场村路至北四环段的这个建设，那么届时呢欢迎大家现场体验。 这太方便了哈，二位 肯定得试试， 得试试哈。我也是，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体验哈，谢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自行车专用路，也想继续问一问谢主任哈，就是除了这个自行车专用路以外，北京的慢行系统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成效，能不能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你看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几年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啊，在慢行系统品质提升方面啊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 哦， 那么“十三五”期间的话呢，共完成了3000多公里的这个自行车道路的这个整治的任务。那么现在的话，城六区这个主干路啊自行车道应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全覆盖。 哦， 对。那么在此基础上的话呢，我们还在积极啊推进道路慢行系统、滨水慢行系统，以及呢这个绿道慢行系统相互贯通、三网这个融合。 有这个好。 对。那么今后呢，会让呢这个骑行啊、步行啊，不仅更加安全，而且呢会更加的这个舒适。这个在道路慢行系统方面的话呢，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进一步的聚焦啊核心区慢行道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提升改造。 嗯， 那么在这个滨水系统方面的话呢，我们正在开展这项通惠河、清河等河道沿线的慢行系统的这个规划设计。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绿道慢行系统方面，我们今年呢计划打通一条贯穿 回龙观回天地区，贯穿了北部中轴的42公里的骑行慢行绿道。去年啊，北京城六区域的慢行交通的这个出行啊，这个比例啊，由前一年的42.3%提升到了46.7%。那么其中呢，自行车的出行比例由12.1%提升到了15.5%。慢行出行比例呢，由30.2%增长到了31.2%。这个效果应该说是很明显的， 真的是非常显著哈。而且特别是刚才听你说到这个三网融合哈，我觉得以后更加值得体验了。既锻炼了身体，又绿色低碳出行了，而且还缓解了城市的交通拥堵，何乐而不为呢？大委员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 是的，对，我觉得绿色出行啊，是解决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城市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要把这个碳普惠政策呀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现在是忠实的用户啊，我觉得就是说在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情况下呢，我更愿意选择单车啊、公交啊、地铁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获取碳能量， 而且还更快了哈。 是， 那说到了这个碳普惠政策，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推动绿色出行从理念倡导到激励践行转变，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牵手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企业，推出 MAS 出行绿动全程行动，即以碳普惠方式激励市民全方式参与绿色出行。市民只要打开手机中的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进入活动页面并注册个人信息，即可获得个人碳能量账户。市民每次采用公交、地铁、步行、骑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时，后台将计算每次出行节省的碳减排量，当减排量累积到一定额度后，可在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兑换多种类电子券、消费抵用券等，或将减排量捐赠给第三方公益组织。MAS 出行绿动全程，一起行动，让天空更蔚蓝，让未来更美好。 哎呦，这个碳普惠政策真的很不错呀。苏老师是特别喜欢绿色出行的，您觉得这个平台怎么样？ 其实还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就是这个 MAS 平台，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想问一下它还有哪些功能。 是政府呢通过和高德、百度合作来实现的，在既有的地图导航的基础上，增加了呢各种绿色出行方式的服务信息。比如说像地铁的拥挤度的这个查询，地面公交进站的实时查询，以及地面和公交之间的换乘查询等等，使得呢这个绿色出行啊更加便捷。那么此外的话呢，停车信息的这服务也是 MAS 平台的重要内容。目前呢，所有的道路停车位信息啊，已经接入到了这个平台。 苏老师，您觉得怎么样？期待吗？ 期待。而且这个今天因为谢主任在啊，我就是还想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因为家人之前去医院看病，就是因为找不到这个停车位，就差点误了这个就诊的时间。然后所以我在跟纳委员去接采调研的时候，我就说可不可以有这种预约式的停车服务，就比如说那个以后有什么 APP，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预约，比如说去医院看病、去政府办事儿，这些都是可以有特定的预约时间段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也预约一个停车位？我不知道谢主任，未来我们是不是北京也能实现这种预约式的停车呀？ 会有的。您提的这个呢，正好是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前面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提到了这个停车资源的这个信息管理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啊，汇集了80万个车位的动静态的信息。那么现在的话呢，各个区政府啊，也正在呢逐个地块的来汇集这些个停车资源的信息的这个登记。 逐步扩大停车这个信息的这个汇集规模。 嗯， 那么同时的话呢，今年呢，我们正在研究制定了这个智慧停车建设和运营的这个标准。 嗯， 那么届时的话呢，对停车场在不停车收费、通过 MaaS 系统推送车位信息等方面啊，将提出了一些强制性的这个要求，以提升呢停车场的运行和监管的智能化的这个水平。 嗯， 那么不久的将来的话，我们将实现对全市所有停车资源的动静态信息的全覆盖。 嗯， 并建立了动态的更新的这个机制。在此基础上呢，大家驾车出行不仅可以实时查询哪有停车位， 嗯， 那么提前预约的话呢，也将不会是个难事儿。 所以啊，首善交通，未来可期哈。我们也要为首都交通点赞了。 谢谢主持人。人民交通为人民，为了让北京交通停之有序、行之有道，我们将会和全市人民一起努力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首善交通。 说得太好了。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哈，为了城市的环境更加的洁净舒适，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其中，尽量的减少开车，多多的绿色出行。也要再次感谢谢正光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回应大家的提问。那同时呢，也要感谢张之谦委员和纳布拉委员，也希望你们今后能够提出更多好的提案。同时呢，也要感谢两位网络大 V、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同学代表的提问。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点30分19点广播舒畅。